北京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著名相声演员笑林，原名叫赵小林，因为与一位相声作家同名，后来在李谷一的建议下改名笑林。他自幼拜中国曲艺家刘思昌为师，学习山东快书，四岁开始舞台生涯，后拜相声名家马季为师学习相声。大家好，我是红九，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。今儿的笑星传奇单元里啊，和您聊一聊著名相声演员笑林。笑林的相声以柳活中的歌柳见长，柳活就是指以唱为主的段子，歌柳呢即指唱歌。笑林很喜欢唱歌，他在唱歌方面也下过功夫，在相声界他是一个把歌曲唱得很专业的演员。除了唱歌呢，喝茶也是笑林很喜欢的事儿。笑林是因为什么开始喝茶的？先来听一段笑林李国盛的相声《矿山曲》。听完相声，红九再和您接着聊。 最近我到晋城煤矿去了一趟。根据晋城煤矿的以背景，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。 你还能写剧本？ 正在物色演员。 要开拍了，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。 是吗？ 所以我到这儿来看一看。 哦， 哪位演员合适？ 你瞧， 在座的各位观众，我想找一 下。哎呀，太巧了 啊！ 真有一位。 谁？ 我。 您 行吗？ 你拍过电影吗？ 拍过。 没什么印象啊。 你瞧 啊， 拍过好几部呢。 是啊， 人家看完了以后都说我是银幕上的英俊小生。 行，就是肥了点儿。 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叫线条丰满。 这是够丰满的 啊， 上下一般粗。 哎， 你的腰在哪儿呢？ 你拍电影嘛， 啊， 你可以调动一下镜头啊。 调动镜头也看不出你苗条来呀。 你多来点侧面镜头啊。 侧面怎么来呀？ 您在这侧面一照，您 行了行了， 侧镜头， 一看你这一看你这侧面 是吗？ 就是你了， 选上了， 就是你。 那我在你的片子里能演什么角色？ 你就扮演我剧中的这个 啊。 哎，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剧情，你自己对对号，你看你演谁合适。 嗯，太好了。 影片开始。是一座现代化的煤矿。广袤壮丽的全景，画面一转，是一位矿工英俊脸庞的特写。定格，

咱真吃亏，说不出的苦滋味，流不尽的伤心泪，如今我难过又后悔。解酒教授，解酒教授，喝了一杯又一杯呀，喝了一杯又一杯呀，喝了一杯又一杯呀，喝了一杯又一杯呀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 别喝醉了， 醉不了。 为什么呀？ 我老婆把酒里兑了水。 好，行，这场戏我能演。 你是借酒浇愁啊？结果是越喝越愁。你是一气之下， 我要打人了。 嘁哩咔嚓，把墙上的奖状也撕了，把桌上的奖杯也砸了。 哎呦，没打上啊！ 这时候你爱人进来了啊，大力啊，你撕奖状、砸奖杯有什么用啊？怪天怪地，就怪你当初没有好好学文化呀。当时你正在气头上啊，你听你爱人一数了你，你更火了。 我能不生气吗？ 你是不由分说上去，是啪啪啪， 可出气了。 你爱人打你撒嘴巴？ 还是打我呀？ 哎，打是能，骂是爱嘛。 呵，那也是挨打了。 定格，全剧完。 完了，打完了我就结束啊？ 结束了？ 什么结束了？接着往下演， 还得往下演。 对， 好，你经过痛苦的思考啊，认识到当好一名矿工必须得有文化。你报考了矿里的业余大学，你打点好行装，背好了书包，刚要出门，你爱人恋恋不舍地把你送到了门口，为你满满地斟了一碗酒。 是吗？ 大力啊，过去你喝酒我不让你喝，今天我请你喝。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。当时你接过了酒碗是一饮而尽。 那好， 谢谢。你 呵，吓我一跳。 亲爱的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啊，争取好成绩向你报喜。 你要说到做到。 我一定说到做到。如果我做不到的话啊，啪啪啪。 怎么回事？ 你打自己撒嘴巴。哎， 这嗨， 严肃一点。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，一笑置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失笑，眉开眼笑，弯儿一笑，嫣然一笑，哭笑不得，笑里藏刀，笑逐颜开，笑容可掬，淡笑风中谈笑，自若捧火大笑，啼笑皆非嬉皮笑脸。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，百年笑声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。今儿的笑声传奇里，和您聊一聊著名相声演员笑林。笑林喜欢喝茶是受他母亲的影响，他的妈妈喜欢喝花茶，80多了身材还是很苗条。他每天上午喝茶要喝一暖壶水，笑林的妈妈曾经对笑林说，小子你也得喝茶呀。于是笑林也开始学会喝茶了，只要有时间笑林大概是要喝2个小时。笑林不像别人喝茶那么讲究，比如说一系列的茶具呀、茶叶呀，他是北京人，他就是爱喝花茶，而且呢爱喝浓茶，但他并不那么挑剔。笑林喝茶刚一开始主要是为了提神，慢慢的就发展成习惯了。可是有一次笑林喝茶居然喝醉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先休息一下，来听一段笑林李国盛的相声歌曲研究的段子，听完之后再告诉您。 那咱们就用刚才唱妈妈的歌曲改两个字唱爸爸， 大家一样的爱听。 那你听着啊， 爸爸呀爸爸，亲爱的爸爸， 是不是好听？ 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。父亲 走。 哎呀，这不能唱啊呀。 这你怎么也不让唱了？ 爸爸没这功能。 所以这歌曲不能简单的这么一改 啊！你还提意见去吧。 通过对歌曲的研究，我还发现了一些问题。 还发现什么问题了？ 我发现在歌曲当中啊，爱情题材的特别多。 哦，竟是唱爱情的， 尤其是流行歌曲、 通俗歌曲 啊，张嘴就是爱情的， 全是这个内容。 不信，我张嘴就给你唱一首爱情歌曲。 你能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样的歌曲？ 让我再看你一眼。 哦，那这歌你给唱唱。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， 让我再看一眼，心中虽有万语千言，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。在短短的那一瞬间，让我轻轻说声再见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我要把你记在心间。 啊，这是一首爱情歌曲， 适合我们青年朋友演唱。 对， 像你这样的老年人就不适合演唱这种爱情歌曲。 哎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？ 我们老年人同样需要爱情啊。 你也需要爱情？ 哎，什么味儿这是？ 嗯， 当然了。 嗯， 你让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， 嗯， 没事儿我们就唱唱爱情歌曲，焕发青春，我们越唱越年轻。 你唱不合适。 没什么不合适的。 合适 合适。 那好，我就拿你举例说明吧。 可以跟大家谈一谈。 就拿你来说， 嗯， 你要到外地去出差。 我经常的出门。 你的老伴儿到火车站来送你， 这也是常事儿。 开车的铃声响了， 嗯， 你拉起你老伴儿的手就唱上了。 我跟他唱爱情歌曲。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， 嗯， 让我再看你一眼。 越老越舍不得离开，干什么？ 心中似有万语千言，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我要把你抱在身边。 你这不俩神经病吗？这是 当时你老伴儿也不示弱， 他怎么着？ 你个老缺德， 他生气了， 他也唱上了， 他也唱。 你离开我身边，我带着微笑，你带走了我的烦恼 啊！ 我的心中早已有了他，哦，你走他就到。 我就劝你干嘛？ 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的相声歌曲研究，现在告诉您笑林喝茶喝醉了是怎么一回事。有一次笑林喝绣球这种茶，这茶呀不像一般的茶叶，别看就一点儿，但它冲泡开了却很多。结果呢，笑林又舍不得倒，于是就开始喝，结果喝多了，那感觉呀比喝多了酒都难受。但自从那回喝醉了以后，笑林和其他艳茶也都没事了。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，悠闲的喜鹊回旋的山林，这空山鸟语清风泉水吟唱，寂静悄然的天地，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，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，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，看着清凉的翠绿，水中欢唱的雨，这空山鸟语谁在侧耳倾听，寂